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46集赌命。换我了，这三个字被沈妙说得轻飘飘的，却带着莫名的寒意，仿佛声音是从九天之上传来，沉闷地砸在蔡琳面前。蔡琳额上的冷汗顺着脸庞滑落下来，她怔怔地看着面前的沈妙。沈妙上前几步，弯腰捡起地上的长弓，全场所有的人都看着她的一举一动，眼神都舍不得转开。这实在是意料之外的画面呢，原本以为会看见沈妙吓得昏厥或者形容失态，偏偏他一点事也没有，反而是蔡琳冷汗涔涔，三支箭一支也没有中。短暂的沉默过后，台下众人开始纷纷议论起来。 果真是虎父无犬女，这沈家小姐好胆量啊。 说话的这人与沈姓平日里交情不错，原先听闻沈妙草包愚蠢的事实还有些怀疑，今日一见，只道那些话都是流言，有这等胆量和气魄，哪里就是草包了，分明就是有人故意为之，故意抹黑小姑娘的名声。 的确不错，你瞧，方才他眼都未眨，那箭头再偏点可就划伤脸颊了呀。这姑娘真是有大将之风，便是换了我等，大约也会吓一跳的吧。 哎呀，你也不瞧瞧她是出自哪家人，沈将军的姑娘还能坏了不成？看来原先那些话都是传言，不可信。哎，难怪要故意抹黑她了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小小年纪这般出色，难怪惹人嫉妒。 官场上的人大多对沈姓的态度都还是不错的，毕竟有着许多的利益相连，况且他们整日在朝堂行事，不如后宅妇人心细，看待事物的眼光也不同。以往都是沈妙年纪小，如今年纪渐长，自然就发挥出优秀的本色了。周王和靖王对视一眼，靖王摇头叹道： 看来你我二人都错了，他还真是个胆大之人。 老九现在可是后悔了。 周王笑着看向傅修仪， 这般不同寻常的女子，原先怎是会拒绝的？ 人一夜之间便不会发生这样的改变，不是这沈武小姐遇着什么高人，就是她原先故意装傻。无论哪一种，老九你可都是亏了。 傅修仪微笑着说道： 哼，窈窕淑女，可惜并非我星月之人。 后悔吗？傅修仪倒也不觉得，只是沈妙沉静的模样落在他的眼中，倒显得有些刺眼。他也不相信人一夜之间会变得与从前判若两人，难不成真是从前都在装傻？可是为何要装傻呢？莫非是故意这样让自己嫌弃的？裴郎端着的茶杯放了下来，不知为何方才竟紧紧地为沈妙揪心了一把，而他却出乎意料地稳住了。不仅稳住了，还将蔡琳吓得寻常的箭都拉不好了。沈妙竟如此厉害， 果然是个妙人啊。 玉亲王满意地笑了，盯着沈妙的身段紧紧不放。 哎呀，不知是何滋味呢。 裴郎皱了皱眉，玉亲王这话大约又是在想什么肮脏羞耻的事情了。可惜他人微言轻，却并不能做什么。 你输了。 楼阁上，谢景行斜斜靠窗坐着，气定神闲道： 竟然是这种结果。 苏明峰一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看了看谢景行，又看了看远处的台上，问道： 你是不是早已知道了？愿赌服输。 谢景行站起身，拍了拍身上的尘土。 行啊，我认输。要罚什么？ 苏明峰答得爽快。 罚你这场比试后 为我庆祝喝酒。埋了20年的女儿红如何？你可真是黑心肠啊！ 苏明峰骂道，随即又意识到了什么，疑惑地问： 不过，为何而庆祝？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吗？现在没有，马上就有了。 谢锦行挑眉： 非常值得高兴的事。 台上，沈妙将草果子递给蔡琳，蔡琳接过草果子的手有些发抖，她问： 沈妙，你可曾学过布设？ 不曾，今日是第一次摸弓，不过既然能布设三支箭，一支不明白还有下一支，总归会学会的。沈妙微笑着看向蔡琳，蔡琳打了个冷战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沈妙： 你莫不是在胡说？ 方才沈妙表现得淡定从容，倒像是经常与人做这种事情一般。他侥幸以为沈妙定是熟手，毕竟沈信是威武大将军，亲自教导自家女儿剑术也是有可能的。可现在沈妙居然说今日是第一回摸弓，他怎么敢？ 什么都不会怎么能不射？这草果子分明就射不中，我岂不是白白送死？ 蔡公子也未免太可笑。沈妙平静地开口，他的声音不高不低，说话的时候正好能被全场人听到。所有人都瞧着那紫衣少女低眉脸目，偏偏气势却是咄咄逼人。方才蔡公子挑我上场的时候，可不曾问过我会不会布射。方才朝我射箭的时候，也不曾问过我会不会送死。怎么到我布射的时候，就问我会不会，能不能了？这话抵得蔡琳哑口无言。的确啊，他只是为了给沈月出气，故意选了沈妙不会的布射，可现在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 沈姑娘，犬子顽劣，本官替他向你赔个不是，你莫要计较。只是你如今的确不会布射，这样难免会出意外，与你也不好追究。 蔡大人终于忍不住了，在自家夫人不时的使眼色的情况下突然开口，话一出口他便老脸一红，但也实在没有办法，虽然丢人也总比自家幼子丢了性命的好啊。他甚至用了本官来威胁沈妙，虽然这样欺负一个小姑娘不好，可是蔡大人也有些埋怨沈妙的不知变通，语气中不由自主的就带了些威严。可是沈妙哪里就会被一个官员唬大呢？他和匈奴打过交道，和秦国皇室打过交道，和明齐的帝王打过交道，臣子他还真的没有放在眼中。于是所有人都眼睁睁地瞧着沈妙下巴微昂，蔡大人本就站在台下，于是远远看去竟如匍匐在沈妙脚底的臣子一般，而沈妙的话更是让众人目瞪口呆。 蔡大人，方才我赌上了自己的命，现在轮到蔡琳来赌命了。生死状已立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楚明白，便是我今日将他射死了，也是堂堂正正没有一丝半点的关系，愿赌服输。人无信不立，这规矩是蔡琳亲自提出的，现在出尔反尔，难道蔡大人在官场上也是如此作风吗？一旦势头不对，立刻就能改规矩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